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बन से सुक्या मोनि फो नमो बन से सुक्या मोनि फो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欢迎大家，听今天的开始。这是第二次我在这里讲，因为我看一些参加者上次没有在，所以我。简单的归纳我上次所讲的意思，好不好？ 好， 那我看一些出家师父他们已经准备笔记，很好。那希望大家能够受利益。我自己没有准备什么笔记。我只是上次满堂，怎么这个获得南传阿毗达摩的传动，能够帮我们蛮了解一些历史的道理。上次我有说明，那我们是特别讲适用的方法，我不要讲太多理论，因为其实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我是特别注意唯识、虚伪，唯识的传统，因为虚伪唯识的传统。就是无着事情比较跟阿毗达摩，传统的阿毗达摩系统有关系，就是意思是比较重视分析，为方便来实践究竟法。那靠阿含经，阿毗达摩的传统，上次我有说明，就是内观的过程叫做用自己的身体体会地震那个究竟法的境界，身与地的境界。我们上次有特别强调这个道理，强调阿毗达摩，南传阿毗达摩所讲耶达玛萨奇达嘎巴德萨巴福西达吽吽帝，所有的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能够。地震，我们能够体会的法，都是我们应该直接接触，用自己的身体接触，用六门接触的法。所以，内观的修行就是靠。我们的自己的实验室，就是身体的适用的方法来体会， 这个法界，这样我们能够得到到法珠，法珠就是成涅槃的条件，嗯。法珠阿毗达摩是说明为缘起，嗯，缘起要体会，要直接了解，用自己的身体。那我不要重复讲我说已经有讲过的道理，上次我有说明修行的过程，修行的过程第一步就是我们今天要比较这个南传佛教的修行的过程跟唯识的修行的过程。那第一步在修行的过程就是沙玛达，现在沙玛达的了解依照阿毗达摩跟依照唯识是不一样，今天我们要讲那些道理。所以如内观的过程依照佛法地慧法乘法，因地慧法叫做乘法， Bhavana 就是乘的意思，成就的乘，嗯，上次我们有说明。那乘法的条件就是先三昧再观Samahita, Chittam, Yatha, Bhutam, Pasati， 只有三昧，有三昧的心能够如实观，这是佛教一般的道理。所以如解脱的过程的条件就是我们有沙玛达的基础。如果沙玛达的基础不够，其实我们无法入内观的过程。这是阿毗达摩所讲的道理。我们其实可以了解这个过程，用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不过我们无法用修所成智慧，因为修所成智慧是靠三昧。那在解脱的过程第二步就是思法分析，嗯，Rupa Pariccheda， 司法分析。所以如内观的过程平常就是从司法分析。我想上次我已经有提到依照阿苏达瓦苏达，阿含经里面有一个阿苏达瓦苏达，那个仿佛他没有办法入内观的过程，用了明法，因为他无量劫以为这个心就是他的我，所以他要从司法开始，因为司法的变化最明显。 上次我想我已经有提到佛教重要的道理，如果我们要了解佛法，我们的这个存在就是好像轮转，轮的轮胎就是我们的身体司法，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所能够体会的外界。那这个身体的变化很容易了解，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思维了解身体的变化，身体的无常，那我们就有方便如明法的变化的了解。总收，因为令那就是收，令那什么？令那就是司法。为什么我们能够令那？因为有相，有收跟相，有心心。上次我们有说明心脏的心，手跟相就是心性，我们的心动，因为有手跟相，好像我们的身体动，身心叫做气呼吸，手心性就是手跟相，因为我们了解身心。我们的身体动，因为有心神的司法，心神的司法就是呼吸，就是身标。我们身体的动，佛教里面叫身标，讲话叫口标，都是心神的司法。用它们最方便了解。司法的变化，我们了解心法的变化，就是靠收跟相，他们的变化最容易看得到。因为收跟相，我们可以思维了解色的变化，因为色的变化就是色跟所有的除了受跟想其他的心法的变化，我们就了解心的变化。那第三步就是从色法分别，明法分别。明法就是心跟心说。第四步就是缘起，还是法住。第六步就是内观 Vipassana。 现在我们要了解，用比较的方法，怎么南传佛教跟唯识的不一样，怎么我们可以用南传佛教的几年来 加深我们的唯识的了解。那依照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沙玛达叫做八种等值，阿塔萨玛巴蒂有。就是世界第一到第四强，无世界第一到第四强。我们知道佛教的宇宙结构都是靠那些常定的经验，对不对？欲界、世界、无世界。一些阿毗达摩的注解也是提到十种禅定来了解沙玛达，了解三昧。其实这里我们是讲三昧，不是讲沙玛达。那除了八种等值，我们还有金心、金心定。金心定我们可以叫它为瑜伽定。第一是三昧，叫做 Kshana Kshana 三昧。 Kshana Kshana 三昧是依照阿毗达摩，就是内观的条件。那八支神刀就是佛教里面说明中刀，那个真定，第八支神中刀的第八支叫做真定。真定就是八种，依照阿毗达摩就是八种等值。现在讲唯识，那分析又不一样，因为唯识还是教，还是靠什么？还是靠《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经》。唯识就是《般若波罗蜜经》的特别的解释。那比方说一切实地论是将有四种沙玛达，四种智。这个不一样，一定要了解，不然内观的过程，思法明法的分析，缘起的不同样的了解也不会清楚。那第一沙玛达叫做身一地为因，因果的因。身一地就是究竟法、毕竟法。第二就是身一地为果，第三叫做 Nishprapancha Anibhoga， 那个不好，不太好翻译。 Nishprapancha 就无希论， Anibhoga 宣章翻译阿尼婆嘎无用功，不过无用功也不是理想的翻译，用功，无用无功用无功用，谢谢阿弥陀佛。那第十很有意思，第十就是努力努力 kshana kshana 处理那个调剂跟昏沉的 shamatha。 四种 shamatha。 所以唯识跟虚伪唯识跟虽然是靠阿毗达摩，他的沙玛达的说明还是靠什么？还是靠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可以这样解释，那早期佛教还是我们不知道是早期还是不是早期，不过佛教靠阿汉经，是强调沙玛达的对象就是世间法，好像呼吸，好像卡西那烟丝那个边出等等，不净观，有识的不净观，无识的不净观，三识六身体的部分，还是四谛不净观等等，都是世间法。那依照唯识，我们也可以用究竟法为沙玛达的所言。究竟法在这里特别就是叫真如，现在真如依照唯识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是什么方面？就是世间真如，好像四圣谛就是世间真如，好像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那些法的自相也都是真如。所以我们可以说无常真如，一个是无常真如，一个是不无常真如，两种真如，两种真如也就依照唯识要变成沙玛达的果，沙玛达的所缘。如果我们要了解一切实地论的深问题的沙玛达维巴沙那的分析，一定要这样思维，在我们能够了解，不然模糊。为什么无著菩萨还是弥勒佛是说明沙玛达的所言为无因， 十二处十八界缘起，就是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也了解沙玛达的所言，就是真如无常真如，超过无常真如。两个真如都变成沙玛达的所言。这里跟靠阿含经的阿毗达摩的差别，这里是很大的差别，很大的不一样。那依照一切是底轮菩萨，就是修萨巴班恰沙玛达维巴沙那，就是有西轮的沙玛达跟维巴沙那直观。渐渐成菩萨地以后，那个无系轮尼什布拉班恰沙玛达维巴沙那，那变成越来越重要。一直到成佛地，那比方说如兰嘎金，特别中国禅是宗师，如兰嘎金是讲有四种三昧，第一是依附三昧，那依附三昧变成阿含经所讲的沙玛达。一切是谛论，还是讲那些菩萨所用无量三昧？什么是无量三昧？无量三昧就是靠真如的三昧，因为全部渐渐变成真如，这是菩萨的修行。所以无量三昧还是依照一切是谛论靠基本的八种等值，不过渐渐佛教大乘佛教没有那么重视八种等值，比较强调跟真如有关系的沙玛达跟维巴沙那，所以依照兰嘎如兰嘎经兰嘎阿瓦达拉苏特拉，有除了依附真如，依附真如就是心融化跟他的世间的所缘，比方说呼吸在一起，那变成定，在这个定里面心不能够离开所缘，对不对？这是定的情况，在定里面心离不开所缘， 所以它变成很强。在阿含经里面，佛是说明，如果我们要超过彻比彻安的苦海，彻安就是轮回，我们要得到彼岸的安全，就是涅槃。无法，如果我们没有修那个八种等值，调我们的心腔，好像我们要游泳从刚刚河的侧岸到刚刚河的彼岸，如果不能够游泳，那无法得到彼岸。同样的道理，如果修行人没有把握禅定的境界，他无法得到涅槃的安全。阿含经就是这样解释。那现在如兰伽经是讲这个等值的磨练是依附常，因为心念在一个境界不会动，所以不太适合来了解无二法。兰伽就是特别强调无二法。无二法的方便，大乘佛教的方便是什么？一切法是空，对不对？空也叫做真如，真如就是强调无二。所以第二三昧依照兰伽就是叫做求真如三昧，寻求找的意思。虽然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菩萨地，多半菩萨还没有得到菩萨地，还没有体会真如，不过我们大乘佛教多半修行人修菩萨道，其实差不多大家修菩萨道就是四维真如概念、空概念，修三昧，中国禅就是这样，对不对？虽然没有直接体会真如，就是超过有二，还没有直接体会无二的境界，无二的境界直接体会、直接地震没有那么容易。地震体会涅槃比较容易，成第六国，第一就是如六国，不是很难，如果有方法可以直接体会无二境界，就是真如，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依照这个道理，多半学南北传佛教就是靠什么？靠概念，靠很清楚的了解。唯识的内观的修行，你也很重视概念的了解。如果你们研究 大乘佛教的内观的过程，比方说《如薄萨经》在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大概论来入薄萨道大家学，好像南传佛教大家学法住经，藏传佛教大家学那个入薄萨行经，入薄萨行论。我比较熟一点，因为我有翻译成捷克文。在这个论里面，那个内观的修行、智慧的部分、第九品，都是概念分析、人间的分析，已经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实用的方法。一切是地论还是有很详细适用的方法的解释。后来这个解释变成比较不明显，因为佛教内观的过程，佛教中是那个内观的过程就变成概念的分析，Samatha 跟 Vipassana 融化变成一个境界。比方说汉传佛教特别重视大乘起心论，大乘起心论里面只叫做什么？只叫做直接思维真如，观叫做发大悲，因为无常，没有大乘起心论，连没有提到心所，没有心所。他们那现在汉传佛教所修的修行多半就是那个第二求真如的修行，配合理论跟自己的经验。理论就是无二法的了解，那第三，如果我们变成真的菩萨，就是有直接体会无二法，直接体会真如，那就有真如三昧，真如三昧圆满，那就变成佛三昧。那 结果沙玛达比方说阿毗达摩即阿毗达摩论是说明沙玛达叫做Stapana Bhavana, Stapana Bhavana 叫建立心在真如。Vipassana 它解释为 Vichara Bhavana, Vichara 就是思修行，思就是心思的思，思就是什么心说，思察，思察。因为思修行人离不开，他所有用智慧了解的境界，这是一个过程，先知相、空相，依照唯识也有平舍、离、那些内观的所言，对不对？叫了解他们，洞察他们。完全把握他们就是思修，熏思的思，因为思的时候就是很完全用智慧的光明完全懂达我们的境界，这是思，依照一切是谛论。那比方说大圣庄严论是说明沙玛达为其他玛达达唯心，我们有唯识也有唯心，我们修沙玛达来了解唯心都是心，外面的境界就是心的相分，我们等一下要讲那些道理。依照唯识，所有的心有三个方面，我现在不要讲，因为我不要报到前面，有相分，有见分，有自见分，可能你们有听过，那内观变成分别真如，依照大圣庄严论。所以建立心在唯识还是唯心，我们在就然后分别真如，这是大乘佛教的了解，沙玛达维巴沙那的了解。那看法是完全不一样。所以 很重要，来了解那些不一样，也重复印的那个阿毗达摩基论，无著菩萨基阿毗达摩论，阿毗达摩萨穆查亚，阿毗达摩萨穆查亚，大基论，安徽的注解也很重要，那个扎阿毗达摩，里面有说明更清楚。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定义，来了解唯识的直观。依照阿毗达摩基论，什么是沙玛达？沙玛达是用什么作意？我们知道直观的分析，依照一切是底论，是靠作意的联系，对不对？作意的分析，把握作意就是把握直观的过程。原是佛教，就是阿含经已经有这个道理，阿含经里面有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对不对？如理作意就是健康的心，没有烦恼的心，善心，方便心。不如理作意就是有烦恼的心，不健康的心，起烦恼的心。所以说心有烦恼还是没有烦恼，都是靠作意。作意就是作在心里面，我们怎么作，境界在心里面决定我们的心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我们的心起烦恼还是不起烦恼。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不起烦恼就是用如理作意，起烦恼就是用不如理作意。所以修行其实就是用如理作意的过程。阿毗达摩那个靠阿含经的阿毗达摩怎么说明如理作意？我们在心里面所做的境界，就是色法还是名法，还是五趣因，十二处十八界，不过重要是色法还是名法，归纳所有的境界，除了色法名法什么都没有。然后无常苦无我，南传佛教加一个不净，北传佛教有空，我前面还有一个空，空就是不属于我，因为不属于我，所以无我，这是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是什么？就是我。常乐，我，什么净不净净，那现在北传佛教有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就是 tattva manasikara adimokshiki manasikara、tattva manasikara 就是真实着意、adimokshiki manasikara 叫做深阶着意、深理的深，了解的解、即时论里面你们可以找到、那依照沙玛达维帕沙那的分析，考阿含经，什么是在我们哪里用真实作意，在内观用真实作意，哪里用身阶作意，在沙玛达用身阶作意，现在阿毗达摩基论相方很有意思，真实作意变成沙玛达，因为沙玛达的所言就是真如究竟法，唯识还是唯心，而 Vipassana 的座椅是什么座椅？圣阶座椅。那相反，如果要了解北传佛教所讲的直观的过程，一定要思维那些道理，不然境界模糊。那真实着意变成沙玛达，沙玛达的所缘变成真如，真如从虚伪唯识的角度来看，一切是谛论的角度来看，就是也有无常的真如，也有常的真如，两种真如我们有说明。那因为那些道理就我们渐渐可以了解，如果多一点学，多一点修，这个沙玛达维帕沙那的过程，在阿毗达摩考阿含经跟北传的阿毗达摩哪里有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菩萨道的沙玛达维帕沙那是靠般若波罗蜜经的道理，般若波罗蜜经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真如的道理，空的道理。所以依照 般若波罗蜜经只有一个究竟法，没有两个三个究竟法，那个一个究竟法就是空，就是真如。依照阿毗达摩考阿含经，那就是很多究竟法。归纳他们为在南传佛教四个，北传佛教五个，四法。心说涅槃，南传佛教四个，北传佛教加一个心无相应心，citta viprayukta samskara， 心脏的心，无相应，什么问题？无相应性，心法，好像得不得，现在如果你们研究在南传佛教，如果我们要学阿毗达摩，第一本就是《十阿毗达摩论》，大家有学？《十阿毗达摩论》里面有四个究竟法，四个究竟法，世间这究竟法跟涅槃，超越世间的究竟法，分别不是很清楚，都是究竟法。所以罗汉阿毗达摩是说明，南传阿毗达摩是说明，论藏是解释罗汉还是佛的境界，罗汉还是佛的境界，看不到我，看不到属于我，这就是空。那罗汉看什么？佛看什么？佛看四法，心法跟涅槃，看不到别的东西。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佛也是就是这样讲，这样看一样。所以三藏经佛有教依照诸戒，佛有教戒依照那些比丘犯戒的道理，教经典依照不了依法，教阿毗达摩论就是依照了依法，就是怎么有解脱的人看境界，又看不到我看什么，看四法心法跟涅槃。是阿毗达摩论不分别很清楚世间的究竟法跟出世的究竟法，只有如阿毗达摩论有提到这个道理，不过分别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得到解脱的时候，有四个究竟法还是五个究竟法？心转在这个境界里面，所以解脱。 现在阿毗达摩靠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悲川的阿毗达摩的看法又不一样，对不对？一定要了解，所以分析也是不一样，什么达维巴沙那的过程也变成不一样。不是说我们不能够配合，两个都有他们的道理，不一定是说一个是比较好，一个是不好，一个是高也是低，都有他的道理。那为师有他的看法，中观也有他的看法。讲北传佛教就是讲中观跟为师的角度，也两个其实如果有智慧不是矛盾，可以配合，两个有他的道理。现在我们是讲唯识，所以我们要看从唯识的角度了。中观又不一样，不要忘记。那依照唯识，唯识是特别强调罗汉他只有处理那个烦恼障，没有处理所知障。中观的道理不一定是一样，依照论述菩萨，如果我们有真的体会无我，我们也有体会法无我。唯识的道理不一样。那唯识很有道理，如果我们用智慧学，依照唯识，那个阿含经所讲的世俗法，世俗法是好像这一张桌子，这是我这个出家人，这是新本，这是你们，这是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些都是世俗法，这都是概念。我们那些概念都是靠我们的业，对不对？因为业不一样，概念会不一样，对不对？我所执着的境界不是你所执着的境界，因为我们的业会不一样。我所喜欢不一定是你所喜欢，现在我们的喜欢不喜欢有相似，因为我们的也是相似，我们都是人，对不对？不过我们人特别喜欢钱，那狗狗猫猫他们不喜欢钱，他们的概念看法完全不一样。那从阿含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世俗谛你不能够轻视它，它还是存在。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它就没有，要 从唯识的角度来看，我们要从依照般若波罗蜜经，我们要从深一地了解我们的境界。跟中观不一样，现在我不讲中观，所以什么是世俗谛？世俗谛变成那些五趣音、十二处、十八界，这是世俗谛。从究竟法的角度来看，就是世俗谛，不是深一谛。那从深一谛角度来看，那些四圣谛等等，就是那些就是也其实就是那些道理，还是属于世间的经验，因为究竟法里面只有一谛而已，对不对？所以连我们地会地震涅槃，就是第一国、第二国、第三国、第四国，这个也是世俗谛，因为靠分别。从唯识的角度来看，所有的靠分别的法都是世俗谛。那依照唯识，比方说依照阿毗达摩伽论，佛是教五趣音、十二处、十八界。为什么？他有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什么？说明无我。这个无我，也就是靠分别，无我，因为众生执着我，所以佛教无我。佛教无我用什么道理？五趣音、十二处、十八界，来领导我们众生了解无我的道理。来了解 法我的道理，佛教空，那空也是了了一法，不了一法，对不起，因为它是靠分辨，因为无我的道理是靠有五蕴，有十二处，有十八界，所以佛教空。那般若波罗蜜是教什么？什么是在般若波罗蜜练习不断的佛说说明的词，就是不可思议。究竟法无二法是不可思议，没有办法。好像《道德经》是讲：“道可道无无。”你开口那就是分别，对不对？那个究竟法是超越，有超越空。是非安利，所以唯识一切是地论等等，不当一切是地论，所有的虚伪唯识是分别安利地跟非安利地。安利地就是罗汉声闻用四圣地，来称涅槃。不过他称涅槃，就是涅槃跟轮回不一样，对不对？就是有二的涅槃，这样为师是了解。来避免有二的涅槃的了解，佛就是教真如。真如就变成菩萨所体会的境界，菩萨的内观的所缘就是真如。我们已经有讲过大乘庄严论的道理，沙玛达就是唯心，内观就是分别真如。分别什么真如？有无常也是真如，超越无常也是真如，都是真如。这个真如是不可思议，超越有，超越空。那修中道依照佛法，就是超越常见跟无，超越断见，对不对？罗汉阿汉经一直是这样解释。所以依照阿汉经 我们众生在轮回里面就是什么情况？Ekhe Oriyati Ekhe Atikamati， 我们还是 Oriyati， 还是尘。什么叫做尘？就是长天。什么叫挑在上面？挑在上面就是断见。因为我们众生看不到中道，所以我们尘就是起长颠，还是我们超越我们的境界就是断颠。这是阿含经的了解。来避免常见跟断见，佛就是教八支神道。现在什么是唯识的了解？虚伪唯识的了解很重要。什么叫做欧利亚的？什么叫做尘？我们称因为我们了解边际所知为真的，我们了解概念为真的，名句跟闻声为真的，所以我们称。这种情况为是叫增益，增加的增，利益的益，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已经讲一切是谛论，一切是谛论也是讲有四，如果我记得好，有四种内观。什么四种内观？第一内观，是什么内观？Samatha Pubangama， 就是先修沙玛达在修内观。第二内观叫做超越萨玛罗巴，超越增益。第二内观是什么？阿帕瓦达阿提卡玛，阿帕瓦达叫做损减，损害的损，减少的减。那怎么避免增益？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了解这个边际所知，依照唯识。如果我们要了解唯识，不管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是在三增境界，边际所知的境界， 依他七说，依他七的境界跟中文叫巴里尼什巴那叫圆成，圆是成，圆成是Parikalpita, Paratantra, Parinishpana, 那个梵文表达很清楚。Parikalpita 就是妄想的境界，因来了解妄想的境界，我应该要因说一切是地论所讲的八种妄想，在八种妄想里面依照一切是地论，其实连罗汉有妄想，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依照唯识罗汉虽然他有完全出力，什么障碍？烦恼障，他没有出力所知障，因为他没有出力所知障，所以他有自心妄想 ，swabhava 妄想，他有。靠 swabhava 靠自信的差别妄想，好像手是灵呐，香是趋香，如果他相信这个是自信，那就这个也是妄想，好像地界音。如果他相信地界是有自相，那这个也是妄想。地界跟所有界不一样，那也是妄想。如果他相信地界有自相，那他跟所有界不一样，也是妄想，都是妄想。这个妄想，菩萨才能够处理。因为他能够处理法无我，罗汉还是不能够超越，他能够还减少法无我的道理，不过不能够完全超越，因为他的相关的过程还是靠那些分别，对不对？菩萨的相关的过程就是靠非安立地，所以超越所有的分别，所以有两种相关，非安立地跟安立地相关。然后第三妄想连罗汉还不能够完全超越，就是依照唯识，就是什么妄想？宗旨，宗不别就是宗，别跟宗，别相跟宗相，宗，我的发音不好， 别相跟 宗相，宗相宗，宗旨执着的执，好像色音、收音、香音、是多发在一起，对不对？不过它能够完全超越凡夫的境界，因为它已经有超越我、随我、随我，就是说我，我跟属我，还是属于我， 阿德玛阿德米亚，我跟苏我，说我，我说，我说，对不起。那可以不可以跟不可以不可以，他也有超越，因为他联系不断的是在什么境界？心舍，所以他有罗汉有悟解脱运，佛也是罗汉，他也有悟解脱运，不过他没有发生，因为他还没有超越那个法执，因为他还有那个自性分别、自性差别分别跟中，OK。这是唯识的角度。那从唯识的角度来看，究竟法就是不可思议的法，不能够讲的话，没有办法说明的话。有跟空啊，我没有说明什么叫做松间，松间依照唯识就是相信那个巴拉丹德拉依他起是空。如果我们相信依他起是空，就是缘起是空，那我们就会落到松阶，松间，松海的松，减少的减，我刚才有说明，松间，结果我们没有得到中道的道理，所以依照唯识，应该大家知道佛有转三个法论，第一法论是在 Banaras， 转法论经，第二是在 Rajagaha Gridhakuta， 就是讲多半那些般若波罗蜜经，第三是在维沙里讲结身密经，结身密经依照唯识就是究竟法，超越有超越空，这是中道。依照法相规矩是说明，依照法相的道理就是结身密经跟大身般大般涅槃经，就是究竟究竟法，超越有跟空的境界。所以一切法空，从唯识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不是了别法，是不了法，不是尼达达了法，是不了法，是内亚达。 如果我们想了解直观的过程，我们要了解思法的分析、命法的分析、缘起依照为识，一定要这样思维，再境界变成清楚。那现在我们有了解一些一般的道理，我们也有了解那个沙玛达第一步，那我们可以开始讲四法分别，依照南传佛教依照唯识，我们可以了解四法，南传佛教的四法的分析，虽然跟北传唯识完全不一样，还是对我们的唯识的了解很有用。那四大分别业处，南传佛教是还有是活的转动，还有转道，我们可以修，我们可以称，我们可以学。如果我们学，我们修，我们就很方便了解阿汉经，那个南传佛教的阿汉经的解释。为什么他们这样分析事法跟命法跟缘起？因为他们的了解不一样，他们的了解不一样，跟北传佛教不一样，也重要是了解他们所修的是那个四大分别法门。四大分别法门的了解是观点来了解南传阿毗达摩所讲的命法分别跟缘起跟内观的过程。北传佛教四法分别法门，司法分别也出没有转到，找不到，不是活的转动，没有记载能够看参考。不过为了解南传佛教的司法、命法跟缘起的分析，观点就是在这里。那个司法分别业处只有在，其实只有在缅甸，本来斯里兰卡、泰国没有转这个法门，过这个法门来了解南传的阿毗达摩，了解清净道论是很重要，而且是基础。在缅甸那个大学者 Lady Sayadaw， 可能你们有听过他的名字，他有特别提倡这个法门。 我现在不要讲很详细，我们只有剩下那么少时间，下个星期只有2个小时，所以没有办法讲。不过他的方法其实是很清楚，是很简单。四大分别就是了解我们的身体所能接触的境界为12相，第一阶就是6种相，哪一个6种？阴的相方是什么？软、粗、中跟轻，然后水阶，你们有学八嘎嘎呢？什么是六跟舍？阿巴达呢？粘在一起就是舍。然后火阶，热跟冷，风阶推动跟支持，没有错，很简单。那怎么修？那直接了解阴，然后转在身体里面，等等，除了水阶以外，北传佛教水阶也是真的，也是属于初，南传佛教不是属于初，属于什么阶？法阶，是推理的，不能够直接接触水，那个现在不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讲不完。依照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没有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法门没有转到。如果水阶流，如果我们感到流，我们感到什么推动，如果我们感到粘在一起，也没有办法直接用身体感到，只能够推理，所以它是属于法阶，意识分别，不是身体的分别。身体的分别就是地、火跟风3阶而已。那如果我们转四大的12相在身体里面，身体瓦解变成什么色即？修行人他能够分别不同样的色即，夜深的色即、心深的色即。还有什么四季？火生的跟阴阳生的四季，4种不同样的四季，那分别他们每个四季有最少跟北川有一点像，8个法，哪一个8个法？四大颜色味香跟阴阳分，欧家。结果跟唯识一样，那个唯识的最很重要的道理，这里跟南传佛教相应，来了解唯识很有用。唯识以为依照一切有部那个即为，即为叫阿东，他们是真的法，依照进步不是真的法，实际才是真的法。那个略微是真的法，那个没有关系。依照唯识，不管是一切有部的了解，还是进步的了解，所有的 那些即为就是不存在，他们是概念而已，他们是推理的。不是真的法，南传佛教东洋的道理，斯基嘎拉巴不是真的法。你分析它，那它变成八种还是九种还是十种？不东洋的法，他们才是真的。斯基就不是真的，是概念。南传佛教是强调什么？内观不应该出现在概念的境界，内观一定要出现在究竟法的境界，才是真的内观。跟北传佛教不一样。现在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司法跟民法的无常识都不一样。民法的识度，无常的识度比司法是16还是17倍快，所以我们能够看现在的颜色，还是现在的声音，还是现在的音。你们可能有些，如果我们用眼根、耳根、鼻根，还是舌根还是身根，体会我们的境界出现什么？那个有分心要断，先有过去的有分心，然后有分心震动，然后有分心断，有分心断以后有无门庄相心，无门庄相心有三八地禅那接受境界，不是如果是眼睛，那有那个眼识，对不对？眼识出现那个在眼巴萨达鲁巴，恰库巴萨达鲁巴叫做眼青色，眼青色里面，我们可以翻译那个所缘，然后这个所缘。就意识心能够接受三八地禅呢，检查决定管理这个所缘，然后七个素心心，然后如果所缘很明显，那还那个达阿拉玛那所缘缘，那心落在有分心，那出现十七个刹那是还是16个刹那？所以司法的无常跟民法的无常不一样。为师不接受，为什么？司法的条件就是心法，如果没有心，那什么司法都没有。所以因为司法的所以是心，所以司法的无常跟民法的无常是同时的出现，同时的同时出现一样快。那这个是比较靠一切有不，一切有不也是这样。不过这个道理非常重要，来了解他们的 缘起的分析。所以事法的所依是在心，如果没有心，没有什么事法。所以外面的境界，我们用五根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境界，就是阿拉耶的香氛，所以因为有我，有布德嘎拉阿特玛，有达尔玛阿特玛，有人我跟法我，的乌巴查拉，乌巴查拉玄奘翻译为家说，乌巴查拉即是家说，也不是不一定是理想的翻译。乌巴查拉叫做我们习惯，我们的心有很深的印象，有人我跟法我，乌巴查拉就是习惯，我们。也可以翻译为家说，如玄奘说。所以我们的心变成香氛、见氛，跟自称氛，自称氛就是阿拉耶，那为师的方便来入玄关的过程，就是了解那个说去发。说观法。他们没有真的存在，为什么没有真的存在？因为他们的结构就是那些机位的结构，是失去的结构，他们只是概念而已，推理的，没有真的存在。那真的存在是属于谁？是属于心？不过什么心？因为这个轮回的心是靠所缘，如果没有所缘，没有心，对不对？所以那个能取心 能观的心，跟说起心说观的心，他们存在，不过存在在实数地。他们存在不是像我们领纳他们，因为我们领纳他们靠我们的概念，靠我们的什么，靠我们的名机文身，所以我们的了解就是由而发，不过真理在真理里面没有由而发，真理里面真道理里面只有无而发。那怎么了解无而法？就是了解我们的那个我们所用的名称，我们的缘起的境界，我们的依他起也是叫名称，叫靠我们的概念，我的缘起跟你的缘起不一样，狗狗的缘起跟我们人类的缘起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怎么我们能够了解缘那个缘巴黎尼什巴纳缘城市的境界，了解这个缘起法，他们本来就没有那个边说机制，边机说制，哦，已经9点，阿弥陀佛。时间过得那么快，那下次我会讲，怎么那个司法的分别，在南传佛教可以有用来了解，唯识的明法跟缘起的道理，先要了解他们的不一样，他对他们的不一样道理要很清楚，才能够了解怎么我们可以配合他们。阿弥陀佛。那我们回想今天没有时间，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要发问，可能可以时间拉长一点，主机是可能没有不反对，可以不可以？ 可以。 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请发问。 没有，那我们就回向，请。 师父你好，我想要请问概念的分析，就是对运作概念分析，在内观的过程是必要的吗？或者是直接观察到实际的现象，就是究竟怎么样？ 其实都是靠看法，嗯，当然概念需要。从唯识的角度来看，那些无趣因也就是概念，嗯，不过他们是真的概念，除了真的概念还有假的概念，好像我，嗯，我们需要真的概念来入直观的过程，所以看法是不一样。现在依照阿毗达摩的道理，要超越内观的境界，要超越概念。如果内观的境界没有超越概念，你没有办法宣观，因为宣观的境界就是超越概念，所以看法有一些不一样。不过可以，如果有智慧可以配合，没有问题，只是要知道怎么做。嗯，阿弥陀佛，那我们回向。 Eta vata ch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Sabh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Loka Sasan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Desana.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tumamparam. Sabhi tiyo vivajantu sab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t tvantarayo sukhi dighayuko bhava bhavatu sabamangala rakantu sabadevata sababudha anubhavene sabadhamma anubhavene sabasanga anubhavene sadha suti.Bhavantu te devu vasatu kalene sasa sampati hotu cha. Pito bhavatu loko 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Hao, na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个星期我就归纳，我的意思，希望大家能够受利益，因为其实佛教是依照我的了解就是智慧学，如果有智慧，同样的看法都可以用来加深我们的了解，都有在佛学里面都有他们的地方，都有他们的用，都有他们的作用，南传佛教跟印顺所教虚为为是，还是太虚也是这样用这个名称的互相的关系很有意思，因为在北传佛教只有为是，还是靠那些阿毗达摩的法分别，以为那些分别是非常重要来了解直观的过程。阿弥陀佛。